你好，我是华博 CTO 李烈维。雨后的下午，坐在办公室闷得慌。极客时间的编辑小静正好发来消息要约稿，聊聊技术领导力这个话题。我想，好啊，我就聊点非主流的话题吧，谈谈技术人员的商业思维。以前做基层员工，写点代码，小日子就过得挺安逸的。可是积极工作之后，还会有其他的战利品。老板除了给你加薪，还会给你更多的任务和责任。特别是到了 CTO 这个岗位，考虑的就不仅仅是做好技术支撑工作，更多的是需要根据公司的宏观战略，参与讨论后续的业务定位、组织结构、管理方案。到那会儿突然发现，只懂技术是不行的，还要懂社会科学、懂商业世界，否则混不下去啊。那就让我用技术的眼光来看看商业世界，或许还是挺有趣的一件事儿。今天聊三个方面。一， IT 行业的发展，从单机软件到云服务再到云加端的模式，用这一技术演进过程来理解商业世界的变化。从小而全的小店铺模式，到社会共享商业大脑，再到全社会的脑力加体力的分工协同。二，用 IT 产品建模的思想来解决管理中的问题，用软件的气来落实管理哲学中的道。三，用微服务架构思维来管理公司众多资源。首先来看从共享到分工。2000年以前，中国几乎没什么电子商务，成千上万的小老板们开着自己的实体小店，走南闯北的找货卖货，辛苦地管理着店面，他们都很累，因为信息不畅通。直到2003年，淘宝网出现了，马云计划把所有的小商家搬到网上，并立志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他没有自己做物流，没有自己做产品，他做的是信息撮合平台，都是软性的工作，大脑的工作。我们可以理解成马云创建了一个商业大脑，把海量的商品和海量的客户进行统一管理。如果说原来线下小商铺是小而全的垂直模式，那么淘宝网就是将所有商铺做了一次水平切分，上层是共享的商业大脑，下层是商品和客户，软硬件进行了分离。然而这种水平切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些重体验重服务的商品就很难全部搬到网上，于是分工又出现了。2014年开始，微商开始涌现，云集、环球捕手等一批微商型公司你方唱罢我登场，拼多多也上市了。我们发现电商行业又变了，开始分了。这次的分和之前的共享不是一个逆过程，而是分工。微商们只做销售的服务环节，其他环节都是总部集中处理。这就像软件行业的发展一样，从单体应用到服务云共享，再到云加端边缘计算的模式，都是那么的相似。从共享到分工的变迁，在服务器架构里同样出现了。2010年左右，阿里云出现，把算力进行了共享，形成了全国算力的大脑，推动了中国云计算的步伐。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数据量暴增，若把所有数据全部集中到云端处理是不现实的，于是分工出现了。边缘计算将一些图像、视频流数据在终端进行了结构化处理，与云端进行了很好的分工协同。这种共享大脑之后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已经在各行各业发生着。阿里云王坚博士说，他们在建设城市大脑，以后还会建设城际大脑、国家大脑。我想通过这些大脑来调配社会资源、劳力，让社会运行效率最优是完全可能的。单体资源的使用都有负载风谷，而这种情况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共享可以实现削峰填谷，资源使用得以平滑。因此阿里云就像是一个算力工厂，在白天大量的机器为电商、服务业、制造业服务，夜间可以把富余算力用于 3D 影片的渲染、 DNA 的测序等无时间限制的业务。共享在信息调度方面也能帮助物流企业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譬如江苏有人要寄一件快递到新疆，希望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在传统方案中，没有一家物流公司能在两天内实现这一需求，但是菜鸟网络可以。它可以调取江苏最好的揽件服务商、全国最合适的干线航空运输商、最快的新疆落地商进行联合服务，全自动地实现资源最优的调配。当然，价格可以比传统价格高 N 倍，真正实现的分级定价。反之亦然。如果客户购买的是计划性商品，不着急使用的有采购计划的如冰箱等，那么物流大脑可以调配最便宜的运输资源来配送。社会体系从无数个小而全的单体，到计算大脑的共享集中，再到全社会的大分工， 或许就是因为技术的发展造就了社会的变革。我们可以预见，接下来的几年，垂直行业的各种大脑型公司还会不断产生。陈春花老师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共生》，其中描绘了命运共同体，描绘了协同管理、协同赋能、技术重构组织形式，这一切正在我们周围发生着。我画了一张图，右侧是社会碎片劳动力，左侧是碎片资源，而各大公司都在向上走，争做大脑。今年下半年，很多金融公司在改名，譬如京东金融更名成京东数科，蚂蚁金融云更名为蚂蚁金融科技。除了金融管控越来越严格以外，或许大家都意识到了，要做行业的大脑，所有权不重要，重要的是控制权。拥有行业控制权，商业利益才能得到保障。猛然间，公元前300年，孟子的一句话在我眼前浮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再来看用软件的建模方法来落实管理哲学中的道。我常和我们的技术团队说，我们处理问题的原则是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其实把这句话做逻辑分解是发现一个问题，进行归纳建模，抽象成这类问题的普遍特征，然后设计软件模型统一解决它。哲学和 IT 技术是相似的，哲学解决问题的逻辑是从归纳到理论再到演绎， IT 技术解决问题的逻辑是从梳理抽象逻辑到建模再应用到这一类的场景，都是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一个过程。但哲学和 IT 建模也有区别，哲学更偏向于道的层面， IT 建模则偏向于气的层面。我们常说道法术器，只有道没有器，没有具体的步骤和工具，是很难落实和执行的。我们需要用 IT 建模的思想来帮助管理者解决管理思想落地的问题。前些日子我们公司老板发火，因为公司组织了一次海外旅游，结果有几个高管缺席，造成了公司资源的浪费。按传统的做法，行政部就事论事，出个规定或者教育一下就结束了。但我们发现这种做法几乎是无效的，因为下次旅游的人不一定记得之前的教训，下次组织活动的行政人员也不记得这些细小的规定，那怎么办呢？我们在 OA 上建立了一套管理流程，也就是建模，把这类管理纳入福利类，从确认参与某一活动时就签订一个线上契约，并冻结一定的工资金额，直到正常参与活动结束，有点像我们 TGO 鲲鹏会组织活动时那样。这样管理模型出来以后，大家养成了习惯，这个问题就能真正的解决。因此在具体管理方面， IT 技术或者说数字化管理更具操作性，比总结的哲学理论更量化更可控。如今我们又有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公司有制度，手中无制度，因为制度都已经潜移默化进了 OA 中。如今在移动互联网的大潮中，我们发现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针对年轻的一代，管理需要更加游戏化、扁平化、碎片化，那唯有软件工具才能真正展现这种思想。软件模型相比传统制度最大的好处是易操作、有积累、能传承。譬如我们的企业文化提倡创新、学习、互助，传统做法是张贴条幅或海报，但发现这种形式只能落灰，几乎无效。我们通过在 OA 上建立了一套投票流程，每人每月发放10张点赞卡，一个月内必须全部发出，对接受点赞卡的同事必须做符合公司价值观的点评，对于点赞最多的同事，公司给予不同的奖励，也作为年终评级的标准之一。这种游戏化的互相鼓励形式效果很好，也强化了公司的核心价值观，这些都是数字化管理给我们带来的福利。管理思想是软件的灵魂，建模是把思想通过气的形式展现出来，润物细无声地体现出来。没有灵魂的软件是没价值的，没有气的思想是空中楼阁。最后来看用微服务架构思维来治理公司的众多资源。现在微服务架构在软件开发行业里非常流行，微服务讲究的是高内聚、低耦合、可复用，这样的思路在企业管理里面也同样适用。比如我们集团公司下面有很多子公司，每个子公司都有自己的业务，都是一个项目的主体，是个小而全的业务单位，这有点像 SOA， 然而这样的颗粒度还是有点大。有时 A 公司在赶一个项目， B 公司恰好在闲置期， A 公司通过业务的运营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控能力，具备了对外输出的要求， B 公司也有需求场景却无人知晓。 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作为集团的技术管理者，将各公司的能力量化，降低颗粒度，并制定了调用结算标准。譬如，各公司间技术人员可以互相借调，按照每天1500元计价，同时将各种能力做公示，如短信通道能力、金融风控能力、聚合支付能力、产品供应链能力等，上架到集团的公共资源平台，所有子公司均可方便调用。这是不是和微服务的思想一致呢？各种独立的微服务能力有点像扑克牌，每个公司都有一些牌，每张牌都有它的价值。如果把这些牌进行不同的组合，能产生对子、顺子、葫芦、同花顺等等，通过整合可以让他们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其实小到软件项目管理，大到国家治理，不都是在朝三提一降，即提高效率、提升体验、提高品质、降低成本的方向走吗？技术的思想和企业管理思想是可以相互借鉴和演绎的。企业向平台化发展是必然趋势，每个企业都应该是一个微服务框架，逐渐积累自己的各种能力，然后让新的成员入驻，孵化新的项目，调用平台能力，在过程中再积累新的平台能力，螺旋上升。技术人员的商业思维不仅可以把技术的逻辑思维方式用于商业环境的剖析，也能更好地解决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因为在道德层面，一切道理都是通用和相似的。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